处都点上了灯了，桥楼之上起了更娇娘的，我说师弟儿跟我就走一趟啊，哎哎，急忙忙换新装，脸上擦的本是茉莉霜，哎他 嗷嗷嗷。师兄说，啊，你哪里来的这种服装？和尚说，是潘巧云施舍给我穿呢，给我穿在了身上。是流水版快书。且不言潘氏巧云胡思乱想，表一表豪杰石秀叛命三郎。这石秀回到了殿中，等到天够奔那济州大唐，见了杨雄他就把话讲，有几句言语要对你

我们一定要把山搬。